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67集，古怪。此时帘子一动，几个低眉顺眼的小兵入内摆放吃食。沈泽川把小竹扇抹开一半，站了起来。帐中的烛火不够明亮，他抬手用扇子斜挡了侧脸，看着雷长明轻声说， 大当家想看什么舞？ 雷长明觉得沈泽川生得真好，这样看着不仅美得惊心，还十分艳丽，盖得掉满屋颜色。他喝酒壮胆，竟然推开女人扑向沈泽川，却不料被脚下的酒壶绊倒，狼狈地跌在了沈泽川脚边。雷长明喘着酒气，就这样伏在地上，想抓沈泽川的袍摆，他扑了个空，嘿声笑起来。雷长明生着脖梗，在空中使劲嗅着， 香，你可真香，沈兄弟，哎，来来来，扶我一把，我陪你跳，你想跳什么就跳什么，哎，他妈的，这就是人家说的美人香嘛，啊！ 沈泽川逆着他，看他像只舔着肚子的粗毛蜘蛛，在地上爬行着，追逐着自己的一脚素白。沈泽川不知为何，在这荒诞滑稽的时刻，生出股极为仓促的厌恶，他那破开栅栏的恨意就犹如岩浆，烫得他握着扇子的手指都在发白。先生让他离开去都，回到中伯，他曾经魂牵梦绕的端州，却先后交代在了这样的人手中。雷长明等人就像是那些恶意的化形，他们是占据着江河的鬼。沈泽川的竹扇轻搭在船边，他露出笑，缓退一步，在那鬼影闪烁的嘈杂里微微俯身说， 你过来。 雷长明原本想要爬起身，此刻却像是顾不得了，他手脚并用的爬向沈泽川。他在这恍惚中觉得自己看见的不是人，而是个触摸不到的夜行妖。他垂涎地吞咽着唾液，才发现沈泽川右耳带着个极小的白玉石，那玉石被人细细地打磨成还原，在灯影里的色泽太过温柔，在沈泽川的耳垂上是他通身上下除了小竹扇唯一的配饰。雷长明迫切地说， 沈兄弟，快扶我一把。 小兵们埋头摆盘，抱着托盘让开路，像是准备退出去。男人女人的叫喊与笑声就如同这细雨，在雷长明的耳朵里变成似远似近的另一个世界。他像是被拴住的柴狗，淌着唾液，被股无形的力量拉向沈泽川。帐子是颠倒的，雷长明有些晕眩，那是酒喝得太猛的缘故。雷长明朝拜一般地念着， 沈兄弟，沈泽川，美人，沈兄弟。 雷长明混乱地撕扯着自己敞开的衣裳，觉得胸口的疤痕都在烧，他从来没有这样过，明明睁着眼却像是睡着了。他还爬着，像是终于靠近了沈泽川的脚边。他仰高头发出含糊的笑声，他想要拽住沈泽川白得像云一般的袍脚。雷长明哆嗦地探出手，对沈泽川示好一般的喃喃， 妖孽啊，你怎么生了这么个模样？ 雷长明在中伯杀人如麻，抢过无数的女人，也强迫过不少质子，他这种人似乎天性里都爱着珠玉般的人，那些精致的、干净的，甚至还是懵懂的，他都想要撕烂了，血淋淋的染成一滩污秽。他做过不少恶事，自觉连鬼见了他都要绕路，他根本不畏惧什么因果。他们做了错事仍然能够睡得香甜，梦里还是数不尽的荣华富贵，他们根本不会回忆起被自己剑碎的躯体，那些也像是云一样，是他们曾经碰不到的人。雷长明眼前有些昏花，沈德川的脸逐渐模糊，那圆润的小玉石却越发清楚，变成了他似曾相识的小玉珠。 小兄弟。雷长明曾经这样哄骗过一个孩子，他摁住了对方的手脚，把对方顶在漆黑的帐子里作践。他还记得那一天他也喝了酒，胸口的疤痕也是这样的烧，那捏着的手脚太细了，雷长明在亢奋里甚至想要折断他们。他使劲地折，看着那红润变成了清白，最后成为了一滩烂肉。雷长明喘着气，数次扑抓都没能碰到沈泽川，他用力晃着脑袋，在乱糟糟的人生里头痛欲裂。他仓皇地爬向前方，撞到了侧面的小岸，那酒水和菜肴溅了他一身。他半裸着身躯喊着 神。 雷长明眼睛里映出的帐子陡然正了过来，他的面颊上泼了大片的血，他大张着嘴，身体还僵在原地，脑袋却已经滚了出去，磕在小岸的木腿边，神情鲜活的令人作呕。帐子内的笑声戛然而止，那烛火还在摇曳，人人都维持着原本的动作，却像是僵硬了，已经死掉了。敞开的帘子间传来些许风，细雨仍旧在下，夜色犹如攀爬的沉默，扑灭了最后的烛光。沈泽川把从垫子下抽出的养山血贴桌布上，无声地擦拭着，刀锋剥掉了鲜血，在那棉布上留下一道长长的红疤痕。他擦得很慢，没人看到他什么时候拔出的刀，便只能欣赏他这样耐心的擦拭。沈泽川莫名笑起来，他笑出了声，像是这些日子里最为肆意大笑的一次。他收回了刀，又握起折扇，踩正了雷长明的脑袋。沈泽川垂着眸对雷长明说， 跳舞啊，你配吗？ 撒尿的士兵才退下裤子，就被人割断了喉咙，拖进了草丛。营地里的巡防松散，雷长明的士兵三五成群聚集在望楼下玩着骰子，没有察觉到自己人正在悄无声息地减少。小齐甩着骰子，仰头跟后边的人喊， 叫伙夫省几口肉给咱们哥几个弄一盘，这雨跟拉稀似的，吓得人难受，不喝点酒那多难熬。哎，你去吧，就你了，杵在这怪碍事的。 说罢又把头低了下去。他们头对头嚼着肉干，把裤腰带里最后那点铜钱也扔进了赌局里，都盼着手气好起来。其中一个拍着巴掌，像是拍着晦气，在腿上又抹又擦， 你这手也太臭了。哎，去，我不玩了。 哎，别呀，这多没意思，明儿进了城，逛窑子上花船不都得要钱？哎，你再来一把，时来运转。 另一个拽着他要走的这个啐了对方一脸口水， 凭咱们大当家的名号进城逛窑子还要钱？婊子烂货不配要钱，嫖他们那是给脸，我还怕他们给我染一身脏病。不玩了，我看今夜帐子里得通宵，喝成这个球样明日也打不了仗，我睡上几个时辰去。 这人一回头就撞到别人，他一脑门磕在铠甲上，听着砰一声，把他自个儿也撞懵了。他愣了一瞬，紧接着开始推搡对方骂道， 当你爹。 只听一声闷闷的捅穿声，这人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直愣愣的要向前栽，被对方用身体挡住，就这样后退着撞向还在摇头子的人群。头子顿时被撞掉在地，他们守夜的脾气冲天，拽住人后领就要打，谁知把人扭过来一看，那眼珠外瞪，已经死了。禁军倏地拔出刀，不给这些土匪反应的机会，上去就先把人砍倒，血喷在铠甲上。谭台虎一抹脸喊了声 杀， 没有巡防队的通风报信，营地内已经歇下的士兵被禁军打了个措手不及。谭台虎带着人冲进帐子，捂住他们的口鼻，一刀一刀捅过去，留下了一褥子的烟红。幸存的土匪惊慌地跑出军帐，却没有收到任何调令，他们像是群无头苍蝇，在雨夜里仓皇失措地四处奔逃。营地已经被禁军围了个彻底，常年混迹江湖的老油子一见到那些出鞘的刀，便马上束手就擒，拥挤在一起，趟过泥水，跪地求饶。萧迟也策马而来，浪淘雪金在人群前踏着马蹄， 海东青从天而降，落在萧赤野的肩头，董赤时带着冷风的寒冽。萧赤野健硕的身躯像是与夜里遮盖光芒的墨云，他背着那遥远且微弱的帐中烛光，目光似把刀子，割的那些窥探的眼神慌乱地消失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